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，朝堂风雨、宫闱经变都与他们无关，他们的要求很简单，为丰衣足食而已。然而新朝气象终究也带来了一些变化，别的不说，就大赦天下这一项也足以令大家今年不必交税，日子也过得轻松一些，手中余钱多了，脸上笑容自然也多了些。骑马沈乔一路走来，心中还是有所感触的，街道上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，只因今年有庙会，许多人出门置办端午节要用的物事，五色丝线缠成的丝囊更是挂满了街头巷尾各处小摊，端的是琳琅满目，令人眼花缭乱。 直至此刻，我才没有后悔自己当日所做的决定。 感情阿乔心中一直忐忑不安。 我一直怕自己的掺和会令得天下人迎来一名昏君，百姓的日子更加难过。 小玩意儿，各种手工缝制的小玩意儿嘞！哎，二位郎君，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 嗯，这个彩色的布老虎还不错。 哎呦，这位郎君有眼光，您看这小老虎啊，上头系着挂绳，下头连着丝绦，憨态可掬，活灵活现，哎，做起来可极费功夫呢。 好，那就这个吧。 哎，好嘞，多谢郎君啊。 给。 给我的。倒也可爱。 多像你啊，大猫小猫都是猫。本座成日都在与猫为伍。 二人逛了会儿集市便回去了。燕无师的少师府已经解封，杨坚更赐了爵位下来，如今改名为五国公府。燕无师便住在这里，沈乔的玄都观尚未建好，只能先客居于此。管家见了燕无师，忙过来禀报，说是二郎君回来了，还带了个人，说是沈道长的师弟。沈乔心下奇怪，待见了玉生烟和他一起过来的人，不由更是惊异。 四师弟， 二师兄， 来者正是元婴。话说沈乔落崖之后，虽然玉矮一粒弹压，但玄都山上仍免不了人心惶惶。元婴在齐凤阁诸弟子中排行第四，论心性武功他都不是最出色的那个，所以一直在门派中也充当着默默无闻的角色。玉矮接掌玄都子府之后，觉得他这个师弟胆子最小，兴不起什么风浪，也就没有将过多的关注放在元婴身上。玉矮与突厥人合作，接受太平玉阳主教真人的封号，这都不是什么秘密。彼时突厥势大，北方周齐二国都要向其低头。玉矮看出突厥人的勃勃野心，也想借助突厥之势恢复玄都山昔日风光，所以彼此过从甚密，甚至于当日在吐谷浑王城外围攻燕无师一事，本身与玄都山的利益并无太多交集，但段文鞅提出邀请，玉矮也同样插手帮忙。但突厥对玄都山的规划不止于此，玄都山传承已久，在江湖上乃至道门之中都有着非同凡响的影响力，若能将玄都山掌教变为己方傀儡，不仅意味着同时掌握了中原道门一股重要的力量，而且也掌握了玄都山几百年来的财富与武学典籍。在突厥人看来，正因为没了齐凤阁的玄都山封闭山门日久，渐渐有些没落。沈乔夜已远走，门派之中人心零散，不会再有第二个齐凤阁出现，正是趁虚而入的好时机。段文鞅在葫芦姑坐下学艺，却因血统问题身份远不如师弟坤爷来的高贵，他急需一份偌大功劳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恰好与有心自立的东突厥尔福可汗一拍即合，可惜事情发展与他们所预料的不符。玉矮虽然接受了太平玉阳主教真人的封号，却不肯让突厥人插手教务，亦不肯让尔福可汗派人进驻玄都山。 双方的合作流于表面，无法深入下去。眼看玄都山这样一大块肥肉摆在面前却不能下口，突厥人自然心有不甘，而这些事情元婴其实并不是很清楚。等到后来他离开玄都山，在前往青城山的半路上遇见正从事件大会归来的玉生烟时，对方才陆续告诉他的。在那之前，元婴感觉到门派日益沉郁的氛围，曾几次寻到三师兄玉矮，提出寻找二师兄沈乔回来重振门派。玉矮温言安抚了他几次，教导年轻弟子之职交给元婴。元婴有感于玉矮的信任与托付，只好暂且将此事放下。谁知平地声波，小师妹顾恒波不告而别，私自下山，玉矮大发雷霆，极为震怒。元婴却因为顾恒波临别给他的信上内容而震惊失言，心中对玉矮已多了几分留意，正找机会暗中试探。就在此时，玄都山一位长老私下找到元婴，话里话外表示愿意支持他取玉矮而代之。元婴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又思及顾恒波临走前留下的那封信，悄悄寻了个机会离开玄都山。元婴从小到大鲜少出门，山上枯燥，他竟然也耐得住寂寞，整日不是练武就是看书，丝毫没有年轻人的活泼伶俐，连与他年纪相仿的顾恒波都有些受不了，反倒更亲近沈乔一些。元婴原本出身富户，却因幼时有些口吃毛病，兼那户人家子弟众多，因而不被父母所喜，家中仆人看人下菜碟，跟着怠慢小郎君。元婴便是被带出门之后，因仆人疏忽而走失，继而遇见齐凤阁的。齐凤阁带他回到元家，交与元婴父母。对方看出齐凤阁是个会武功的道人，便顺水推舟请齐凤阁收元婴为徒。齐凤阁见元婴资质还算不错，也就答应了下来。这些年别说下山历练，元婴连元家都只回过一次。他略显沉闷的性格使其成为玄都山上最不惹人注目的存在之一，就连悄然离开玄都山这件事也是几日之后才被人得知。下山之后的元婴毫无经验，也不知何去何从，原想去找沈乔，却不知沈乔身在何方。据说青城山有事件大会，他心想沈乔可能会前往赴会，就一路打听往青城山而去，又因银钱带得不够，还饥一顿饱一顿。谁知去晚了一步，他刚到山下就陆续撞见从山上下来的人。元婴听说了事件大会上发生的精彩，又听说沈乔被燕无师带走，他心里正发愁，然后就碰上了同样从山上下来的玉生烟。元婴貌不惊人，装束形容也是路人一个，旁人很少会特地去注意他，偏偏玉生烟看见他听别人说到沈乔时总会抬头去听，便注意上了。一问之下，元婴就自报家门，玉生烟才知对方竟是沈乔的师弟。沈乔听罢元婴讲述，神情陷入沉思，半晌问道： 暗示能扶持你当掌教的那个长老是谁？ 是张本初张长老。 玄都山传承至今，虽之前封闭山门已久，内部分支派系却不少，拿齐凤阁这一脉来说，应该就算是正统嫡支，所以得掌教之位。其余的长老武功传承最远可以追溯至第二代掌教的同门师兄弟，大家虽然同属玄都子府，彼时却也有一两门不外传的独门功夫，所以严格算起来，玄都山那些长老大多与沈乔他们同一辈分，也有一些比他们辈分大的，算是沈乔他们的师伯师叔，张本初就是其中一位。 那时候玉矮之所以能顺利当上掌教，支持他的七位长老里头想必也有张本初的一份了。 是。 那大师兄呢？你排行第四，他既找过你，应该也找过大师兄了。 这我不晓得，我成日都在屋里看书和练剑，要么就是教那些弟子练剑。二师兄，对不起。 这句对不起不仅仅是因为他没能回答沈乔的问题，更是对之前沈乔落牙自己却无法为他做什么而表达的歉意。沈乔并未生气，反是像从前那样拍拍他的肩膀。 不用说对不起，你本性不喜与人争执，又很少出过远门，这次能够及时发现不妥下山来找我已经很好了。这么说你在见过张本初之后也没有去找玉矮说明情况了？ 没有，先前武师没告诉我说他与你落牙的事有关，我就对他心怀戒备。 袁师弟既然来了就在此处住下吧，看你一脸面黄肌瘦，就让厨下给你补补吧。 沈乔看了燕无师一眼，心道谁是你家师弟啊，这话在喉咙里转了一圈，但沈道长生性厚道终是没有说出口。玉生烟则目瞪口呆，他想到的不是自家面热心冷的师父忽然对元婴另眼相看，而是自己平白矮了元婴一半。这小结巴从哪儿借了那么大的脸面，竟敢让他师尊称他为师弟，他还诚惶诚恐地感激涕零。元婴自然没有诚惶诚恐，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燕无师是谁，听得对方说让自己住下，忙转头去征询师兄的意思，可见平日里就是个尊师重道的乖孩子。 既然燕宗主诚意相邀，你就答应吧。 啊，多谢燕宗主，那我就叨扰了。 换作以往，莫说区区一个元婴，哪怕是十个元婴，燕无师都不会放在眼里。不过今非昔比，元婴顶着沈乔师弟的头衔，在燕无师眼里终究还是要与众不同一些。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，齐凤阁收徒实在是不拘一格，他坐下五个弟子个个性情都不一样，像元婴这样木讷的更是少见。待玉生烟郁闷地领着元婴去安顿之后，沈乔望着棋盘有些出神。 你想去玄都山？ 是，我想回去看看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